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世世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大伙儿一听这不错，那咱们就这耗着吧。时间长了，杨户经常出来是行为采猎，陆抗也到时候摆下一座围场，也打打猎。杨户告诉手下三军，打猎可是打猎，咱可不许进入吴界，就是人家江东一寸的地方，咱也不能一迈腿过去，踩着人家地盘不行，违者立斩。三军是严守军令，别看着打猎这么热闹，呼，战马奔腾，但是没有一个敢进入吴界的。这位陆抗登高一望，他看了看对面的杨户这些军兵，暗暗点了点头。他很佩服这个杨户，佩服杨户军规整肃，军规很严呐。哎，两下打完猎，各自都把人马带回去了。杨户回到自己大营，换过衣服之后，亲自出来查点，看看打了多少张跑野鹿。有人回禀骑兵都督，打了不少的，好几大车呀，您快看看吧。哦，杨户走到跟前一看，你们查点过了没有？有的，那张跑野鹿身上带没带着江东射过来的凋零箭？啊，有啊。嘿，都督，还真让您给猜中了，还不少呢。您瞧，您瞧，这都是，这都是。哦，这说明这个鹿啊，是中了江东的箭之后跑过来的，叫咱们给捉住了。哎，正是。那你们应该把箭起下来，把这些张跑野鹿啊，给人家江东大营送回去，连那些箭都给送回去。啊啊！众军校一咧嘴啊，都督，世间哪有这事儿啊，咱们费这么大力气逮着的，虽然说中了江东一箭，但是他还是跑了，没有当时就给射倒啊，是咱们给捉住的。不要啰嗦，因为这野兽身上中的是人家江东的箭，是人家打的，咱们怎么能够要人家的东西呢？啊，马上备车，赶快送回，派一个精明的中军带着这些人把这些野兽给送回去。哟，这些位这么一听，咱们这都督可真和气，送吧。拉了两大车给陆抗送来了。中军官一报，陆抗这么一听，什么把我们这边射中的张跑野鹿都给送回来？陆抗一愣，啊，他心想，这个杨户可真了不得呀。他赶忙传令，让把杨户那中军叫进来，把这经过一问，中军全说了。哦，陆抗巍然一笑，既是这样，那我们谢过杨户将军了。 啊，请你告诉他我们谢谢他。哎，另外我问问你，你家杨虎将军他会不会饮酒啊？这中军一笑，启禀将军，我家都督会喝酒，不过可有一样，我家都督虽家酿不饮呐、啊，要喝就得喝好酒，喝名坛啊，八的名酒，那年头没有，就是说呀、啊，得好酒。哦，陆康一听，我这儿可有几坛佳酿，是我亲手酿造的，我想送给杨户都督两坛。老你家，你把这酒给带回去怎么样？这中军一听，那我替我家都督谢过将军，不必了。啊，你告诉他，我问候他。啊，这中军高高兴兴的，呵，弄这车拉着这两坛子酒回来了，回来跟杨户一说，杨户当时是仰天大笑，啊，陆抗将军很懂情义呀、啊，啊，我把打来的野兽给他送回去，他送给我两坛酒，来开坛，我等畅饮一番。哎，几个武将过来把这坛子给抱住了。怎么回事？行了，您的都督，您别喝了。谁知这什么酒啊？陆抗说是他亲手制作的佳酿，是吗？谁看见了？那万一这酒坛子里他要放了毒药，那不麻烦了吗？哎，杨虎一听，岂有此理！陆抗将军哪能做这种事？他绝不能拿一些坏酒来骗我。你们可以把坛子打开。嗅一嗅嘛，对，咱们闻闻这酒味怎么样？啪，打掉了泥皮，把坛子口扯开了，一喝，大伙儿这么一闻呐、啊，大名香啊，清香清香的好酒，确实是好酒。喝，喝，这通饮呐、啊，畅饮一天，两坛子酒全喝光了。从此以后啊。这二位将军杨户和陆抗还经常互送点礼品，你给我送些酒啊，我给你送些茶呀，甚至于啊做口好吃的，互相都惦记着。时间一长啊，两边朝廷都知道了。这司马炎知道之后啊，可没动什么声色。司马炎非常相信贾充那番话，另外他也了解杨户这个人，知道他这其中是必定有志。这位晋帝司马炎没怎么样，那东吴主孙皓急了，他一听什么？陆抗奉旨出兵，感情这么长时间和这晋国军兵一仗没打呀、啊、他在那儿干什么呢？和那杨户在那儿对峙着，两个人还经常互送些礼物。哦，孙皓这么一听，岂有此理呀、啊、难道说陆抗要通敌？他手下有几个大臣一听，哎呀万岁，不能啊，陆抗怎么能够通敌呢？说不定他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智谋军机呀、啊、呸！孙皓把眼睛一瞪，什么智谋军机？你只有打仗才能显出你的智谋军机，来回送酒送茶叶，这什么意思？赶快传寡人旨意，让他立即进兵。呵，一道诏书十万火急传下来了，那孙皓那脾气暴躁极了，是说话就瞪眼，瞪眼就杀人呢、啊。他告诉陆抗，要再按兵不动，那就要问罪了。陆抗接着这诏书之后想了想，哎呀，这怎么办？他手下的众将一看，将军，陛下的脾气您可知道，您不能再耽搁了，我看您赶快出兵吧，不然他真的要问罪了。嗨，卢康摇摇头，你们不明白呀、啊，不能出兵，这时候出兵不是时机，我倒并不是想和杨户结好，正因为杨户这样对待咱，他讲的是 仁义二字，那么咱们呢也这样对待他。人家杨户啊用的这是计策呀，如果他这么样对待咱们，咱们要是胡杀乱砍，那是正中其计，不能出兵。这样吧，请这位传旨官先回去，我单独的给天子上一道表。陆抗后写了一宿啊，这表修改了八遍，唯恐说不清楚。他想告诉皇帝孙浩，我为什么不出兵，我不是不想和这个杨户作战，他在用计，我也是在用计，时机成熟之时立刻就发兵，陛下您不必惦念。这个话说得很周到，也很婉转。孙浩一见这个表彰，啪叽一下给扔地下，胡言乱语，知乎者也，拽了半天，说了这么多呀，他还是不想出兵。传旨，把鲁抗给我斩喽！哎呀，众文武一听，陛下不能啊，那怎么能斩了这员大将呢？那与国不利呀、啊。再说陆家父子对东吴有大功啊，甭说别的，就是陆抗的父亲陆逊，当年没有陆逊呐，没有陆逊那火烧连营，这江东早就完了。下话没法说了，你还能做得了皇帝吗？你谁敢说呀？孙浩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既是如此，那就把这陆抗请回来吧，别让他在那儿打了。请回来好听，实际呀、啊、就把这位陆抗将军给罢免了，另派别人去。你瞧这孙浩多明白呀、啊、他这还叫明白呀、啊、他都糊涂透了顶了。这陆抗啪一收兵回去了，杨户这么一听，怎么陆抗走了，跟着他仔细这么一打听，哦，是因为他久不出兵作战，孙浩怪罪他了，现在更人了，说明啊江东内部已经乱起来了，他马上上表进帝司马炎，请求是立刻发兵，不要失掉这个好机会，我这一路人马不够，要想取江东啊必须派多路兵马，您还得派兵。司马炎一见这表彰，精神一振，可是他转念这么一想，哎，当初我从襄阳拜杨户为都督，前去拒敌这陆抗，这么长时间他也没打呀，现在怎么又要求我多派人马了呢？这是何意啊？司马炎大聚文武，研究对策，哎，把这个杨户上的这表彰传阅了一番，你们说吧，咱们还得派多少路人马才好啊，才能拿下江东啊。众文武看了看呐，有好多人直摇头，这什么意思？不同意杨户这个表彰。取东吴谈何容易，人家那也是一国呀，再说咱们刚刚收服了西蜀，马上就收复江东，哎呀，恐怕困难些吧。再说了，连年累月这么打仗，现在是军事疲惫，百姓负担很重，按道理应该呢，应该是抚民养兵，休养生息，最好啊缓一缓再说，现在不能打。当时您拜杨户为都督，那也是没办法，因为孙浩派陆抗要兵寇襄阳，人家打咱们来了，咱哪能不抵挡啊？现在孙浩不是把陆抗给罢了吗？他派别人来了，派别人那您就让杨户在那守着就得了。包括这贾充，都是这么一个主张。实际说呢，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可惧呀、啊，就是那长江啊，您别忘了，当年曹操曹孟德统精兵百万，战将千员，怎么样啊？ 不是让人家周瑜周公瑾赤壁一战杀的大败啊，那么好取呀、啊。司马炎一想也有道理，当时呢他就给这杨户下了一道诏书，让杨户继续按兵，按兵不动。杨户接到了这个诏书之后心里很不痛快，怎么呢？他觉得这个战机失掉的很可惜。其实杨户啊也早就看出来了，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有长江，但是呢这个机会很好，因为把陆抗撤了，派来了别人呢、啊、杨户根本没往眼角里放他，也就是杨户能够啊和这陆抗相聚那么长时间。话又说回来了，也就是陆抗能把这杨户给挡住。你看二位表面上又送什么张袍野鹿了，又送酒了送茶了的，那实际都是在斗智呢。可是现在呢陆抗已经被罢免了，嗨，没办法，你有天大的本事，你遇上个昏君那也没辙。所以杨户觉得这个时机呀、啊、很难得，难得又怎么样，自己把表上了，话也都说了，但是人家司马炎没采纳。所以杨户自言自语说，这个天下不如意的事情啊十常八九啊，我纵然是个都督，但是人家皇帝并不采纳我的意见，即便你的意见再正确，人家不听，你也是没辙。孙浩换来的这个将军呢倒是跟杨户见了几阵，让杨户啊给打的是抱鞍吐血，吓得那将军呢他也继续守着了，那孙浩也不玩命催他了。杨户在这块守了几年，由于自己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也不好了，他上朝辞官啊，杨户要病休啊，他跟司马炎提出来了，老臣身体不好，想回乡养病。哦，司马炎这么一听，爱卿为国操劳，年纪大了，如今回乡休养休养身体理所应当，不过不知卿有何国策教我，就是治国安邦的大计你还得教给我一些。别看这员老将年纪大了，现在身体也很不好，但是啊他的智谋还是过人的呀，应该向他请教。哎，杨户很感动啊，不容易，他佩服司马炎称得起是个明君，眼睛里还有我这样一个病臣。啊，陛下，臣已老朽无能啊，没有什么高明的见地，不过只有一样事使我很可惜，就是陆抗在被罢免的时候我给陛下上的那个表彰，请您出兵收江东，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孙浩无道，昏庸极了，这个人乱杀人，朝里边人心背离啊，不论是这个文官还是武将，连那些黎民百姓都让这孙浩、啊、给吓怕，几乎是怨声载道，那样一个机会失去了，我可惜不是旁的，这样的昏君他不会长久，一旦那么黎民百姓也好，文官武将也罢，要把他给废了，另立贤主，陛下再取江东难一样。说把这孙浩这浑人给他换下来，换一明白人，您那时候再想打人家江东啊，困难了。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直抖手啊，那是怎么回事？懊悔，可不是吗？当时我不应该动心，不应该听人那么一劝，休养生机呀、啊，江东不好取呀、啊，有天险呐、啊，还是应该一鼓作气。老爱卿，我想再拜你为都督，复取江东如何呀？唉，杨户摇了摇头，陛下您看我这样子，我现在病得骨瘦如柴，没有那个精力了，请陛下另选贤能。说完了 十里下店他走了。司马炎望着杨虎的背影，觉得这位老将军好像有些话还没说透，可能话都到了嘴边了又咽回去了。唉，司马炎派他手下的近臣经常到杨虎那儿去探望。过了些日子，近臣来禀奏，说是杨虎将军病危呀。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寡人要亲自问病，和带着朝里的文武大臣和好多御医来看望杨虎。杨虎感动得哭了，司马炎就坐在杨虎的病榻前呢，首先宽慰了杨虎几句：“老爱卿，不要多想，安心养病。我看呐，会很快的康复啊。”说着说着话呢，又提起发江东的事儿来了。这个事儿啊，司马炎觉得很内疚啊，当初怎么就没听老爱卿的话呢？恐怕呀，要听了你的话，现在取下江东多时矣呀。现在呢，我倒想派老爱卿为帅，再取江东。秦孙浩，可是老爱卿病了，我想另派别人，又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杨虎就明白了，这是皇帝让他推荐人。杨虎告诉司马炎，请陛下让这些文武暂时离开这个屋子，我只有和陛下您一个人讲。我倒觉得有一人堪可委任，派此人取江东，不说唾手而得，也费不了多大的力气。司马炎很高兴，把所有的文武全打发出去了，谁也不要。这屋里只留下皇帝司马炎和病榻上躺着的杨虎。司马炎往下一俯身，不知老爱卿您向我推举何人。杨虎缓了一口气，轻轻的声音告诉司马炎：“陛下，我想向您推荐，就是那杜预呀。您可以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哦，司马炎知道啊，原来提的是右将军杜预。老爱卿为什么不上本名言呢？意思之间就是您就直说不得了吗？当着别人这么提提推荐推荐也不要紧呢。杨虎摇了摇头：“陛下，微臣我不愿以拜官公朝谢恩私门，是臣所不取。”哎呀呀，司马炎不住的点头啊。老爱卿病势如此沉重，还在为国见贤，寡人多谢。嗯，说完这两句话没听见回声啊。司马炎探身一看呢，哎呀，老将军杨虎已经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 你。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 出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杨户病重，司马炎前来探访。杨户在临终之前向晋帝司马炎推荐了杜预，说是此人能可以攻克江东，收服孙皓，是陛下霸业成就，统一江山的。说完之后，杨户合上了双睛，停止了呼吸。司马炎非常难过，他很敬佩杨户。杨户向他推荐的这个人才是秘密推荐的，司马炎当时就哭了。众文武在外边这么一听见皇帝的哭声，全都到屋里来了，大家也都很难过。有人提议给杨户是立庙树碑啊，给造了一桶碑，叫堕泪碑啊，以示纪念。晋帝司马炎回到朝中，越想杨户说的这话越对呀，嗨，耽误了不少的好机会，早就应该取江东啊，现在稍晚了一点。那么司马炎呢，立刻拜这个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这杜预有个外号叫什么呀，叫左转匹呀。杜预这个人非常好学，是好学不倦的，他特别爱读书，从小就喜欢读左传。现在晋帝司马炎这一加封杜预，杜预就明白了，我家陛下要统一霸业，收复江东啊。杜预立刻是抚民养兵，准备伐吴。现在江东怎么样？江东的老将军丁奉，还有那位才华出众的陆抗，已经相继而亡了。江东有些个良臣能将，听说司马炎拜杜预为上将军，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有些大臣一想不好啊，就因为劝说这孙皓防备晋国来犯，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孙皓听不进去呀。这孙皓整天在宫中是饮酒作乐，歌舞升平。这天晚上他正在玩得高兴的时候，突然近臣来报，说是晋帝司马炎派人马几十万，战船几万艘来取江东。吓得孙皓噌的一下子就蹦起来了，这酒就喝不下去了，当时传旨升殿。他已经仨月没升殿了，现在什么时候啊，半夜三更天，三更天也得升。看来皇帝孙皓急了，钟点齐鸣。哎呦，不是满朝文武闹得这狼狈，有的那帽子歪歪着就带来了，还有的连衬衣都没工夫换，穿了件袍子就跑来了，不知道宫里出了什么事了。孙皓当着文武把这事儿这么一说，让大家赶快想个对策。有人炸着胆子说了句话，哎呀，陛下，您不必惊慌，我看要拒敌晋国人马，陛下您只有拜车骑将军武延为帅了。这武延是谁？就一般这么个将军吧，干嘛单推荐他呀？不推荐他推荐谁呀？哪有能人呢？孙皓一听只得如此了，立刻传旨拜武延为都督，带甲十万拒敌进兵啊。能拒敌得了吗？孙皓心想，够呛啊，散朝吧。孙皓一散朝，背着个手，耷拉着个脑袋，皱着个眉，回到寝宫来，脸上一点笑模样也没有。他一抬头，在门口这站着一人，瞪着滴溜圆俩小眼睛正看着他呢。谁呀？岑昏。哎， 孙浩一想，行了，平常这岑昏没少给我出主意，今儿个呀，我向他问问记得了。他一点手就把岑昏叫过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岑昏把胸这么一挺啊，陛下，呵呵，就为这么点事儿，就把您愁成这样了，用不着啊，没事儿。啊？孙浩瞅了瞅岑昏，没事儿。啊？陛下，司马炎怎么能取得了江东呢？您别看他收降了西蜀，他可收不了江东啊，因为咱们有天险，有长江啊。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不是带甲百万战将千员来取江东，他不是也没取了去吗？现在他更取不了了，那时候咱们江东才多少人马，才多大个地方，六郡八十一州，周瑜周公瑾只能率领五万人马拒敌曹操，现在咱们江东了得吗？四州四十三郡，313县，52万3000户，官吏不下32000多人，兵马不下20几万，男女老幼黎民百姓230万，咱库里的粮现在存着280万斛，战船不下万只啊。呀呵，孙浩瞅了瞅岑昏，心说行啊，这中常侍比我这皇帝知道的事儿多呀。孙浩这么一听，即使如此，你说该怎么样破敌吧？要我说呀，陛下，根本不用派更多的兵将，咱们江东不是有的是铁吗？咱们这地方出铁呀，您呢赶快传旨，多打些铁链子，把所有的水路口都给它封死，哎，拿链子给它横住，它什么船也进不来了。同时呢，您再下一道旨意，让多打一些铁锚啊，哎，几丈长的大铁锚，把它悄悄地下到水里，敌军船只一到，砰的一下就把船给它扎漏了。司马炎纵然派来些个兵将，有些战舟，他能有咱们江东的战舟多吗？就这处扎，给它扎个稀巴烂，他是不战自退。哎呀，孙浩一听，妙计妙计，当时传旨啊，嚯，沿江一带叮叮叮啊，当当当，就打开了铁链子，造开铁锚了。江东的军民呐，真是哭笑不得呀，心说这能挡得住人家晋国的人马吗？这时候杜预也听到禀报了，说是江东有一个岑昏给孙浩皇帝出了个主意，用铁链子拦住所有的江口，水里头下了不少铁锚，想把咱们战船给扎烂，这铁链子能把咱们战船给挡住。哼，唉，杜玉轻轻叹息一声啊，可惜江东当年呐，那周瑜周公瑾在世的时候，他和孔明先生联合一处大破曹兵，周瑜曾用过苦肉计，打过黄盖，派阚泽下过诈降书，那庞统庞士元巧献连环计，把曹操战船全给连一块了，才把那位曹操曹孟德杀得大败。嗨，那样的人物江东没了，现在这是谁给孙浩出这么一馊主意？看来是江东当王，天理难回呀。他当即传令啊，让造2000只筏子，筏子上绑上草人子，草人子穿着真人的衣服，等一接触那铁链的时候，点起火了就烧，就把那链子给它烧断了。单准备800只小舟，小舟上暗藏水军呢，专门管拔那铁锚的， 随后杜玉传令各路人马是一齐进军，浩浩荡荡奔东吴杀来了。江东那些军卒还看呢，开始他们发现呢那大筏子了，看筏子上站着不少的军校，嘿，大模大样就飘来了，这不是找死吗？甭理他，咱水里不是下着铁链子呢吗？而且还有大锚啊，不要紧的，别净仗着那个，那也不行，他离咱们近了，咱得开弓放箭射他。对，随着梆子一声响，乱箭齐发呀，哟，把吴国军校给吓坏了。看这些禁军虽然中了那么多箭呢，可是一个流血的没有，更甭说躺下的，有的身上中了数十箭，还那么直直溜溜的在那筏子上站着。这吴国军校才明白，坏了，那人是假的，是草靶子绑的。哎呦，有的那偏将就愣了，我听说当年咱们江东啊聚曹的时候曾请诸葛亮先生来帮忙，先生在江东用草船借过箭，今儿个这晋国杜预要效法诸葛孔明是怎么着呀？等他们也看明白了，人家那大木筏子也到了跟前了，砰的一下这火就点起来了。哎呦，这一通烧哦，整个的筏子草人的全都着了，那铁链子还不烧断了，跟着小舟钻着烟火就过来了，就把他大铁锚给拔了，随后是一齐冲杀呀。同时今天晚上还起了大风了，这风啊就一个劲儿的往江东那边刮，江东的战旗都立不住了。哎呦，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呀，把这东吴人马给烧得好惨哦。那位都督武延当时被杀得大败，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就这一夜之功啊，杜预就兵取了江陵，跟着他就进兵原乡，是直捣广州诸郡，最后包围了石头城，把石头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就把这位江东的皇帝孙皓给困在了城中。孙皓准是魂飞天外了吧？没有，这孙皓还真够横的，他就往那殿绳这儿一坐，他也不发愁了，也不叹气了。这时文武百官跑来了，陛下不好了，晋军已经包围了石头城。孙皓这么一听，哼，寡人早已经知道了，你等不必惊慌。哎呀，陛下，江东之所以有今天之败，都是那岑昏之罪呀，是他出的主意，杀害了那么多的忠臣良将，现在没有人能够为江东拒敌进兵。再说最后他给您出的这是什么主意？打那些铁链子，下那些铁锚，一点用都没有啊。陛下，您应该力斩岑昏，将其碎尸万段。哎，孙皓摇了摇头，诸位爱卿，你们怎么能这么讲呢？一个小小的岑昏，他能干系国家的兴亡吗？哎呀，急得群臣直跺脚啊，我们这皇帝真是昏庸透顶了，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了。列位，咱不如杀了这个佞臣岑昏，然后保着陛下与晋军决一死战，背城一战，言之有理。慢来慢来，孙皓想把这些人拦住，把岑昏的命给保住，那哪保得住啊？哗啦一下，文武冲杀到了后宫，就把那岑昏当时给剁成肉酱。随后这些文武想背城一战，战不了了。这时候杜预已经杀进石头城，众文武眼巴巴瞅着皇帝孙皓，只见孙皓一抬手，苍狼把龙泉宝剑拔出鞘外。孙皓要干嘛呀？要自刎。 群臣赶忙都给他跪下了，陛下千万不要行此短见呐。孙浩这么一听啊，不行短见，那你们让我怎么办呢？难道让寡人束手遭擒不成？众文武互相看了看，有人往前跪爬了半步，陛下，我看不如这样，您效法西蜀主刘禅吧，投降晋国吧。哎，孙浩把双睛一瞪，你怎么能让我在司马炎的跟前称臣呢？陛下，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之时，不是也向曹丕称过臣吗？孙浩一听倒也有理，嘡啷他把宝剑扔了，当时是自服台衬，出午门投降，自己把自己捆上，抬着棺材来了，来到街头，往杜玉的马前一跪，杜玉赶忙下马，亲解其缚，把孙浩给搀起来，吩咐人赶快把这棺材烧了，安慰了孙浩几句，随后啊，杜玉是出榜安民，查仓典库，嚯！江东的四州43郡313县52万3000户，官吏32000多人，兵马不下23万，男女老幼230多万人，仓里的米谷是280万斛，各种战船5000多只，宫内侍臣不下5000余人，全都归了人家晋国司马炎了。这是司马炎灭了西蜀之后又灭了江东。这杜玉是连夜上表表奏朝廷，同时呢也把那位吴主孙浩押解到了洛阳。司马炎一见这表彰啊，可把他乐坏了，一夜他都没合眼，怎么回事？激动的司马炎辗转反侧，思绪万千，这江山得来可真不容易啊！从桓灵二帝施政以来，诸侯割据，三国纷争，雄踞北方的曹操曹孟德日夜想着统一江山，没统一得了啊！就是那位知天文晓地理一心扶汉智谋过人的诸葛亮先生也未能成功，江东那位有勇有谋胆略非凡的孙权孙仲谋也没有能够统一啊，是自己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为了霸业成就苦战一生，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给自己打下了基础，才使得我今天统一了天下。司马炎怎么能够不激动？第二天一早啊，他是大宴文武。司马炎端起酒杯来，眼泪淌下来了。哟，文臣武将都愣，陛下，这么大的喜事儿，您怎么反倒落泪了呢？嗨，列位爱卿有所非知啊，今天之所以能取了江东，此乃是杨户太傅之功业。是他向我推荐了杜玉，是他再三上本让我兵取东吴啊。可惜杨太傅没有看到今天这个喜庆的盛宴，我为此落泪。哎呦，群臣非常感动，咱陛下真是位明君呐。虽然取得今天这么大的胜利，他还没忘了给他出谋划策为国尽力的那些老臣，大家所以感动了。酒宴已毕，司马炎立刻升殿，他要见见这个孙浩，就在他那龙书案旁边摆了把椅子，把孙浩给带上殿来了。孙浩见司马炎一施礼，不单司马炎，所有的文武都看着这孙浩，说这位就是杀人如麻剥面皮扫眼睛那皇上吗？真瘆人呐， 一看孙浩啊并不怎么凶恶，他见司马炎施了一个礼，司马炎巍然一笑，指了指那把椅子，震慑此座待清酒矣呀、啊、看见没有，这座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孙浩听到这冷笑一声啊，臣于建业也设此座以待陛下，我在石子城那儿也给你准备了这么把椅子。呵，这孙浩给这司马炎还回来了。司马炎点了点头，心说孙浩跟刘禅可大不一样，这主可够横的。司马炎撇了撇嘴，心说你这叫什么横，你要真横，你想主意把你那国家好好治理治理，现在你都成了我的阶下囚了，你这穷横什么呀。司马炎不想和孙浩斗口纠缠了，让他坐下来谈了几句。司马炎封孙浩为归命侯，是反江东的文武都有封赏，从此蜀魏吴三国归晋了。司马炎统一了基业，那么那个西蜀皇帝刘禅，还有那曹魏皇帝曹奂，以及这位孙浩皇帝，后来都怎么样了？这三位皇帝呀、啊、都落得一个善终而亡啊。刘禅死于太史七年呢，就是公元271年，东吴主孙浩死于太康四年，就是公元283年，曹魏皇帝曹奂死于太安元年，就是公元302年。魏蜀吴三国他们从成立到灭亡各自都占了多少年呢？曹魏啊，从220年曹丕称帝到265年曹奂下台，一共是45年的。西蜀的刘备在221年称帝到263年刘禅投降，一共是42年。江东孙权在222年称帝到280年孙浩归降大晋，一共是58年的。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后人有古风叹三国呀，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李老师， 哎， 我们最近呢讲了很多有关就是春季养生方面的知识， 对， 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讲一讲有关肝，深度的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好的。春季呢阳气上升，那你要调什么呀？要调寒热啊，要调阴阳啊，所以这个调子啊非常的广泛。这个阴阳怎么去调，这就非常具体了。你得结合的要认识我们这肝啊，我们前面讲的什么呢？是这个环境啊，自然的季节的啊，这个气候特点是不是？ 对。 那么相对应的这就是我们啊这个、肝，首先要了解肝它的生理特点是什么啊，否则话你就没法去养肝。 实际上养肝就是按照肝的生理特点和特性去养护它， 对， 去顺着它， 没错， 而不是去逆。 养生养的是什么？是帮忙，是帮助，帮助我们的脏腑，帮助我们的生理机能，哎，助他一臂之力。所以你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你也不知道他讨厌什么，是吧？有时候是不是我们帮了倒忙了？肝主疏泄、喜调达，这就是给我们这个肝脏定性定位了啊！你不知道我们这些肝脏它的特性特点，那你没法养，谈不到这个养生了。所以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牢：肝喜调达，它要疏泄，它不能淤住，淤住了以后会怎么样？会出现一系列的临床的症状和身体的不适啊！你比如说我们谈啊这个阴阳。谈阴阳的时候我们又回忆起什么呢啊，我们冬天时候强调的啊，冬天我们强调什么了？说春天养肝，怎么又说起的冬天呢？对，这就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接力棒。在冬季我们谈到了要补肾啊，要养阴。养阴什么意思啊？就是水嘛，阳呢就是火呀啊，就是在这个季节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这个时节啊，就是我们说的啊交接。这里边有两个字儿啊，一个是交接，一个是交接，是不是？ 是的。 在交接的时候肯定又有冬天的气候，又有春天的气候。在这个阶段叫交接。在交接的时候有些人怎么样发病了。把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交接病。现在很少听这词儿了啊，实际上就是什么呢？我们身体的阴阳和这个大自然这个阴阳怎么样？ 不同步了。 不同步了。所以这时候啊就容易啊发病，就容易使病情加重。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达到天人合一。 对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啊自然的方法就突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实际上呢就是一个阴阳的变化。阳呢代表热，阴呢代表寒。那么从冬季走来的啊，冬季是寒，春天呢阳气上升。你看啊，是不是我们谈到调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应该调寒热？ 是的。 是不是应该调阴阳啊？ 一年四季调的就是阴阳、寒热还有这个温度。 对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想到这个在春季养生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方面的意识。 啊，我们第一个是说的什么呀？说的肝的，它的特点啊，疏泄、调达。实际上，我们结合着我们讲的这些知识，就是一个通字嘛，调达也好，疏泄也好，啊，就是一个通嘛。这个肝大家一定认识，还往深处认识什么呢？肝是什么？肝藏血，肝还什么？肝还主气，你这就要特别清楚了啊。所以调肝的时候，调它的阴和阳啊，在季节转换，调寒热，还要调什么呢？肝又藏血又主气，你还得调气血。哎，这个线条大家清楚了吧？ 清楚了。 啊，所以大家是养肝，怎么去养肝？你得有一个目标，你得有一个方向，是吧？你没有方向，你没有目标，不是简单的。我们说啊，春天应该吃什么？那只是养肝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啊，秋季是要贴膘，冬季干什么呀？要补。你到春季什么的，再挑它，你还补吗？ 不能补了。 这时候的补不是它的重点了，就是你身体不好，在养肝的节，就是你出现了虚症，那是轻补。你看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哎，所以说这个季节养生，这就是它的特色。 那么这时候的养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养肝气、养肝血。 对了，你让它通达呀、啊，你让它疏泄呀、啊，你让它的阳气啊。哎，生发呀、啊，是不是？ 对， 这样就清楚了。这个肝主气，啊，又藏血，所以气血也是我们调的一个重要内容。你看，我们今天重点结合着呢，养肝，这是调阴阳，还是调什么呢？调气血，还调什么？调脏腑。因为呢，我们这春季肝当令。那么肝和胆什么关系啊？ 表里的关系。 表里的关系，是吧？脏腑的关系。 对。 是吧？一阴一阳的关系。 也就是说，一脏一腑，一阴一阳，一表一里。 哎，就是这样。我们把这个掌握了，这是肝喜欢什么，肝主什么。啊，我们不是说，那是帮助吗？说你补的这时候补的太厉害了，会怎么样啊？会影响了肝的疏泄，不但不能够采取一些菌补，而且我们相反的还要干什么？清理垃圾。 对。 哎，让它疏泄调达。啊，你上下通内外通，是不是也包括肝也受益了？ 受益了。 我们特别讲到气，而且也特别谈到了血瘀。哎，实际上排除垃圾就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保证肝的疏泄和调达，所以说先清理垃圾。 你垃圾清了，你堵塞这个没了，上下也通，内外也通，是吧？我们的五脏是不是舒服了？是不是这肝也舒服了？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结合着这季节，我们这样做了以后，清理了体内的垃圾，该散的从皮肤散了，该从大小便的排了，这时候我们的肝的疏泄也好，调达也好，啊，它是特别喜欢这样的环境啊，哎，这就结合上了吗？啊，但是呢，大家不清楚，我们要今天呢，要把这个话题前段讲的内容和这一段，给它什么呢？做一个有机的， 连接， 连接，啊，这时候大家就明白了，就是为了什么呀？ 为了春季直接的养好这个肝血， 哎， 给它做好铺垫的工作， 铺垫了。而且这个季节生发散，我们说了，外表的风寒湿，它要发它要散，不能让它随便的发随便的散呢，啊，让它有序的管理，是吧？我们打开大小便的、啊、 通道口，是的， 是吧？然后把中焦，是吧？通过推肚子，通过利，通过气，通过意，啊，是不是？ 是的，把各个通道全部、啊、 全部都打开了。因势利导嘛， 对， 把你的体内的垃圾都发出来了，那还发什么病啊？ 那就没有病可发了， 是吧？那就是精神焕发了。春季啊，我们要解决的季节的多发病啊， 是疾病的复发期和加重期啊。这是一个整体的庞大的一个作战啊，战略和战术我们一遍都给大家讲了，这就需要大家呢把这些知识以及呢这些方法结合你这个季节，结合你自己的身体，结合你自己的疾病啊，应该你得给自己这个身体定位定性啊，给我们这个环境啊，这个季节的气候特点啊，这个规律摸清楚了，这样之间是不是我们和大自然就比较符合了？ 对， 相通了吧？ 相通了， 相适应了吧？ 是的。 啊，你适应了以后还容易得病吗？还容易发病吗？ 那就不会发病了。 你看，翻过来我们再说具体的，把前面的都做好了啊，我们这养肝的问题呢，就自然而然的，不就解决了吗？ 对。不是直接解决肝的问题， 不是， 是解决阻碍肝的疏泄和调达和它的气血运行不畅的问题， 体现了一个整体观念。 对， 而不是单纯的啊，我现在养肝就是养肝了，我们把这个身体全部的把它整理一番，是吧？该通的通，该调的调，该养的养，是不是这样？ 是的。 然后呢我们再结合着啊，怎么去春季养肝，这样呢在你心目当中就非常清晰了，整体调整了，是不是这意思？整体调整完之后呢，我们再说说局部加强的问题啊，这句话一定要记清楚啊。咱们这个自然的方法有个特点啊，叫整体调整局部加强， 先抓整体的然后再抓局部的， 这就对了。整体的你没调理好，体内有垃圾，你去养肝，你说你养得了吗？你的肠胃不好，是吧？你大小便不通，你怎么去养肝呢？因为你的肝呢还在你的身体内部啊。 你必须把我们整体的大环境调好了。 这话就说在点上了。环境调好了，这是不是有利于我们这个 各个脏腑的这 个 功能都能发挥正常了？ 哎，不仅仅是肝和胆。 对， 是不是？然后再结合这个季节的特点。 是的， 是吧？ 然后才有针对性的再去做养肝的工作。 哎，我们再局部加强。 是的， 是这意思吧？ 你各项功能都提高了，大环境也都整好了，再针对性的养肝，应该吃些什么，这就对肝有利了。 哎，好。而是呢从根儿上，从源头上疏导，一疏导肝喜调达，解决了吧？啊，疏泄吗？啊，我们把这个呢自然的方法给大家做了一个诠释，我想这个道理大家一听就明白了。说很多人哎呀讲了很多的知识，怎么到春天应该讲春季养肝呢？哎，春季应该养肝，怎么没讲养肝呢？怎么讲了很多呢什么通调养啊，什么清理垃圾啊，什么四个通道啊，啊，是不是？ 我们先为春季养肝做好铺垫的工作， 打好基础， 对， 做整体的调整。 是的， 那这些我们做了，翻过来之后，啊，我们身体有个好环境，啊，五脏六腑在这样一个洁净的体内环境当中，仅仅是养肝吗？ 不是的，是全面的，各个脏腑的功能都相对的提高了。 因为啊，临床上的许多疾病比较复杂，啊，相互之间有个生理上的联系，啊，有个病理上的影响。 对，五脏之间，六腑之间，他们都有生理上的联系，病理上的相互影响。 对，啊，你这些问题如果你不解决了，啊，你抛出了这个环境，啊，你说其他的你不别管。你就养肝吧，照着肝养，可能吗？ 不可能。 你这人在大自然中当中，你不顾及大自然，你谈到养生可能吗？是吧？你的肝胆也是在你这个体内啊，体内的环境如果不好，你单纯的我就解决你的肝和胆，可能吗？ 也不可能， 是吧？这都不可能的事。 因为人是一个整体。 对呀，啊，你看我们刚才特别谈到了，是吧？挑阴阳的时候，然后我们说到什么？我们说到了肾，这就说什么呢？我们在讲季节养生，啊， 五季，平常人们都说四季啊，实际上是五季。五季就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长夏。那么五季呢，五脏通五季啊，在春季呢是肝当令，那么就一棒接一棒啊，这就它的一个生理上的一个联系嘛啊。如果呢我们谈到阴阳的时候，你还必须上上下下你都要 顾及到， 顾及到、 啊、对， 我们为什么要说又要提一下了肾，肝肾同源呢啊？有人说什么叫肝肾同源呢？怎么就同源了呢？举个例子，就是啊，这个树栽在这个土地里边，它没有水行吗？ 不行。 这个水含在哪里了？含在地里了，直接就从地里就把这个什么，把这个水就吸收了啊。它又不吸收，它能长吗？春天有阳光了，有春风了，是不是应该长了？ 它缺水也长不了啊。 你看看，是吧？怎么个肝肾同源呢？为什么老强调，是吧？冬天一定要养好肾，养什么肾？养肾阴。阴是什么？阴是水。你撇下这个，你冬天没有养好肾，就肾阴不足。你说到春天，你说你这肝你怎么养？这问题就在了。这就是整体观念，而不是撇开我们单说这肝，一棒接一棒五季，每一棒啊要做好当季的该做的工作，而且还要为下一棒啊做一个什么很好的铺垫。 对， 啊，你冬天养好阴了，你这个春天这个养肝好养，是吧？阴足了吗？阴足了，你这个木，是吧？金木水火土，肝属什么呀？肝属木。 肝属木， 是吧？心呢？心属火。 对。 哎，我们不讲整体观念吗？而且特别是在春季，一年开始很关键。冬天这基础打好了，这一年非常好过。 对，每一棒都能接好每一棒。 冬天你要做好养生，铺垫好了，肾补足了，肾阴足了。这一年才怎么着，非常非常好过。 对，肾水足了，肝木旺了，到了夏季养心的时候，那个心的功能自然而然也就好了， 是吧？阴足了。 对， 你在每一季要解决每一季的关键的事情，是吧？你今年如果你冬天你没养好肾阴没关系，但是你要知道来年呢啊，是不是？ 对，首先来年的春天、啊、这个到了这个养肝的季节，你就不好受了，你就会出现这个口干呐、眼干呐、鼻干呐、皮肤干呐这一系列的症状就会出现了，因为你肾阴不足了。 所以你今年没做好，所以你今年再谈养肝就困难重重。顺便就说点出一句话来啊，姚老师都刚才着急的都点出来了，什么人在春季不好受？这不就说清楚了吗？啊，你看这个一个人难受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了？你得静下心来，啊，你别就知道，哎呀，他不好受，啊，成天不好受，这词儿你说太笼统了。你得细分，这一年当中他什么季节不好受？啊，他是春天不好受，他是夏天不好受，他是秋天不好受。啊，你春天不好受的时候，是吧？那就是肝的，是不是？ 对， 人家有的放矢啊！啊，我们每一个人说通过这个知识，就可以给自己身体体质疾病定性定位了。说你不知道别的，你还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难受啊？你不知道你哪个季节难受？另外，你还不知道你自己身体哪个部位、哪个器官、哪个组织难受，不知道吗？啊？难道你不知道是？你这一天24小时上午难受下午难受，这些对诊断至关重要。我们要消灭疫盲，怎么消灭疫盲啊？是吧？我觉得又把人生这几个关键如果抓住了，这个疫盲怎么样，是吧？消除的就不少了，而且健康水平就提高了。 健康的问题应该靠自己， 哎，大家一起管，对每个人说都有好。有病啊，要做一个合格的患者。 很多人都不理解，说有病就有病吧，还合格，我又合格还能有病吗？他就不理解这个。你看有的人有病了啊，久病成医，所以在这方面一定要是吧，对自己怎么叫认真负起责任来。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李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 李老师， 哎， 那个我想跟您说的话呀特别的多 哦， 可是时间又不够了。 又不够了。 我就捡着最想跟您说的说说吧好吗？ 好嘞。 哎，我这个是按照咱们香港那个要求呢，我是努力的做好这五门功课，争当三好生。 哎，对。 这个确实也取得了不少的这个成绩。这三好我现在两好有了结果了。这个我自己感觉好。所以心情特别好，我一天到晚老想干这干那，都觉得有干不完的事情。 是吧？ 有空呢就和同学一起啊聚会去唱歌。越唱啊就越高兴。心情越好，身体就越好。 没错，两口就关了。 啊，然后那个别人说我好啊，也有结果。老同学好长时间不见面了。一看见我就是哎呦，说你怎么没什么变化呀？怎么这么年轻啊？说你怎么没皱纹啊？还说我你怎么站得那么直啊？脸那么光滑，那么好看。哎呦，旁人也说我好，这良好做到了是吧？ 这一夸心里美不美？ 高兴美啊，这美我更得爱惜生命。 这就叫差距。 哎，我呢，这个一定要坚持做这自然法，我让他活得更好。 哎， 是吧？这个我的那个大夫说我好，得等着体检结果出来以后我再向您汇报。 没错。 好吧。 最终我们要经过科学的论证。我们功课也都及格了。 对。 哎呦，这一及格跟你说，人的生活这个幸福感可就不一样了。 心情好了吧，老想高兴的事儿。 哎， 遇到不痛快的事呢也能把它变成是高兴的事儿。 转化吗？ 哎，特别好。 看开了。 哎，看开了。李老师， 哎， 你说夕阳红不红？ 红。你首先啊，您这个夕阳就挺红的。红的特别的灿烂。 谢谢李老师夸奖。 你看您快乐，你还给我们大家带来快乐。 咱们大家都快乐。 哎， 咱们今后天天快乐。 呵，哎呀，我爱听这话。 哎， 好的， 好， 再一次感谢您啊。 谢谢李老师，再见。 哎，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1931年9月18日，